爱常常长过天年，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。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，天知要记得你用心传话，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他，让他的笑想起了妈妈。才有家，离别虽半步即是天涯，思念何必泪眼，爱长长长过天年，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。天知道天知要记得你用心传话，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他，让他的笑想起了妈妈。天知道天知要记得你用心传话，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他，让他的笑想起了妈妈，让他的笑想起了妈妈。 True.